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唯你相伴。 九六九智交车展， 欢迎收听经典九六九特别节目智交车展，我是英奇，一起来关注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相关内容。2018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于今日到5月4号在北京市顺义区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行，其中4月25号、26号为媒体日，4月27号、28号为专业日。为保证车展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决定自4月25号到5月4号止，对新国展地区及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通告如下：4月25号到5月4号，每日7时到19时30分，豫东路、展馆西侧路、北侧路、豫丰路、新源二路北口至安华街交叉口路、安裕街，除持有组委会核发的车展专用车证的车辆外，禁止其他机动车通行和停放。以上就是今天的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相关报道。想知道更多车展活动内容，请每天9点、14点、19点锁定九六九聚焦车展，还可以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了解。 如告知某一些的恋爱结果会心伤，曾愉快，一丝何妨？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你不会欣赏，谁共你一般思想？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人热爱渐迷惘，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一人变身会受伤，两人愿意没惆怅，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 与真相。 有一个梦想，两人

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 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看到网上有个孕妇伸腿绊倒幼童的视频。以前看过一句话，一个要教育别人的人，最有效的办法是首先要教育好自己。自己都不能关注自己内心的野兽，那又怎样让别人理解自己呢？ 就像人生不能成。

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我将自己片片剥落，轰然坠入大海，你们熟视无睹，我增高了海平面，你们依然无动于衷。经过了数十年，你们才有所察觉。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 九六九新歌推荐， 九六九新歌推荐，有请本期歌手杨海彪。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生就要在一起寂寞的人伤心的歌原唱歌手杨海彪。今天很荣幸收到九六九的邀请，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新歌《我的初恋》。 从小我俩青梅竹马， 初恋它或许不完美，它或许不成熟，它或许无疾而终，但是像初恋那样的心跳，我想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少，甚至你不再会有体会到的那一刻。 用一个形容词去形容他初恋，就其实就是一个圣洁的那种许诺啊，就很单纯。回忆起来，其实那种美好是在我们在校园的时候，仿佛是昨天。其实就是让每天课间或上学放学，哎，能够见到他或者跟在他后面，这个过程其实是特别美好。 我的初恋就不仅仅是一首写初恋的歌曲，忧伤的曲调中也透露出了离别的味道。 因为人生当中你总会要需要有选择，当你离开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发展，你需要做什么？那对于我们来一个歌手来讲，全国各地到处演出到北漂，其实是为了讨个生活啊，简单呀，其实是为了糊口饭吃，那么就希望创业以后能够衣锦回乡。那么对每个人对初恋这种难忘，那肯定是这种非常难以舍弃。但你人生要选择，你只能离开了以后去发展，那也就盼着说啊，离乡背井之后，我哪天能够衣锦回归，那都这就是当年出来闯天下那个时候那种想法。但是呢，对于在生活当中来讲是事与愿违，并不是你人生当中想的我一出来我就能成功，你要历练很多，你要经历的很多，那当你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也要去经历很多，他也要去历练很多。 九六九新歌推荐，一起来听到杨海彪《我的初恋》。 初情分别有几时残，曾经相爱念念不忘，只怪情深缘太浅，幸福右边依然是荒无人烟。身在异乡泪连连，往事浮现犹如昨天，青春一去下我独自怀念。啊，我的爱人，我的初恋，多想再把你的手儿牵。啊，我的爱人，我的初恋，让我回到你的身边。想再把你的手儿牵，啊，我的爱人，我的初恋，让我回到你的身边，让我回到你的身边。 九六九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水就一点一点开始蔓延。我转过我的脸，不让你看见，深藏的暗涌已经越来越明显。过完了今天，就不要再见面。我害怕明天醒来想你好几遍。我吻过你的脸，你双手藏在我的双肩，感觉有那么甜，我那么依恋。每当我闭上眼，我总是可以看见，失信的诺言全部都会实现。我吻过你的脸，虽然你不在我的身边，我还是祝福你过得好一点。断开的感情线，我不要做断点，只想在睡前再听见。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2018年北京车展25号正式开始，各大展馆中车企也是摩拳擦掌的。本次车展有许多重磅车型亮相，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去什么馆看什么车型最好了。在 W1 馆几乎是被东风系包场了，除了有大佬撑腰的长安欧尚和捷途，就只有在角落瑟瑟发抖的猎豹了。那么在 W1 馆，本田将会展出混动版雅阁以及一款新的电动车，新斯伯瑞也有望一同登场。此外，雪铁龙 C4 Aircross、 猎豹 CS10、 风光580混动、风行 T5 等等全新车型也将亮相。那不同于 W1 馆的一家独大， W2 馆的势力阵容比较复杂。日产电动版的轩逸即将正式亮相，风头正盛的吉利也将推出博瑞 G1， 国字君长安 SUV 台柱 CS75 即将上市，全新的逸动 XT 也将正式发布。此外呢，三菱和大迈的两款全新车型也将亮相，位置不错的铃木暂时没有什么新动向，而东南暂时也只能在角落里暗中观察。W3 馆中本次将有大量新车进行首次亮相、发布或者是上市，其中呢，沃尔沃将带来全新的概念车，捷豹更是携全新的 iPace、 E-Pace 亮相车展， DS7 将在本次车展上正式上市，而林肯旗下的全新航海员 V 全新的概念车也将亮相，雷克萨斯全新的 ES 也会在本次车展上一睹真容，英菲尼迪全新 QX50 也会一同亮相。W4 馆可以说是本届车展上比较重要、消费者关注较高的展馆之一了，其中包括了大众、斯柯达、宝马以及哈佛这四个长期销量较好的车企。本次车展上最具看点的应当属大众集团旗下的 SUV 家族及宝马全新的国产 X3， 众多重量 SUV 将在同一展馆内进行同台 PK。 此外，哈佛 H6 超豪版、广汽大指挥官、新牧马人等等都将亮相该展馆，拭目以待吧。今年的北京车展，969电台将在车展期间对车展进行直播，我们的展位在一二馆东侧的场外媒体区，如果想在车展现场与969主播亲密互动，欢迎来北京车展找我们。